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进入今天的资讯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宏观方面的消息。来看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那对于颇受业内关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完成情况，在这一次会议当中指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目标70%的预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明年呢要确保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在党的20大之前基本完成，明年年底之前全部完成。那据介绍呢，今年的1到11月，央企实现利润总额2.3万亿，净利润1.75万亿，石油石化、钢铁、煤炭等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增利贡献能力都显著提升。截止到11月月底，资产的负债率是65.1%，基本保持稳定。来关注昨天呢，是12月20号，也是每个月咱们的 LPR 报价出炉的日子。就在昨天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12月份的 LPR 的报价是正式出炉了，这也是9个月以来第一次 LPR 一年期发生了变化，一年期降至3.8%。那重新来看一下整个的这条消息的背景和基本面啊。20号呢，央行授权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3.8%，较上一期下调5个基点，就5个 BP， 5年以上的 LPR 基本和上期保持一致，是不动的，还是4.65%。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给我们做的关于 LPR 一年期调降5个基点，5年期以上 LPR 保持不变，会对未来的市场有哪些的影响。 那么今日呢，一年期 LPR 报价是3.8%，比上一期啊下降了5个 BP， 这也是自去年4月份以来啊首次进行了一个下调。那同时呢，5年期以上的 LPR 保持在4.65%，这个保持不变。那这次的 LPR 下降，主要还是银行这个点差的一个收窄。那么 LPR 的报价利率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呢是央行的 MLF 的一个政策利率，另外就是报价银行的这样一个点差的部分。那么今年的12月15号呢，央行在续作 MLF 的时候啊，利率呢还是保持在2.95%不变，所以呢这次的 LPR 的下调啊，主要还是银行点差的一个收窄。那么今年以来啊，银行呢也是加强这个负债端的这个管理，对于这个创新性的存款、互联网的存款、结构性存款啊进行规范，这时候呢，这个是银行的总体的负债成本啊是有所下降。那么特别是在今年下半年以来连续两次降准啊，是银行的这个资金结构啊进一步的优化，同时呢还降低了银行的负债成本。在上述的这个效应下，进一步的发挥 LPR 这个报价机制改革的这个效应啊，所以这次的一年期 LPR 的利率啊下调了这个5个 BP。那么这个呢有助于金融机构呢进一步的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这个对于当前啊稳增长、确保企业的这个平稳健康运行啊会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这个五年期以上的 LPR 保持不变啊，主要也是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平稳健康发展。那么今年4季度以后啊，商业银行也是开始对于开发贷款的合理的融资需求 对于按揭贷款的刚需和改善需求啊，增加这个信贷的投放。那么五年期的这个报价利率保持不变啊，这个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啊，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这个阶段呢，下调LPR 这个利率啊，对于我们当前啊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的调节，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目前我们的这个经济啊，还是面临着这个供给冲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这个三重压力。那么此时呢，下调这个 LPR 利率啊，有助于发挥好货币政策的这个逆周期的这个调节的作用，使我们的这个经济啊，继续的保持一个平稳健康的运行，有助于经济啊运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央行银保监会鼓励优质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房地产项目兼并收购，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兼并收购的金融服务。最近呢，央行银保监会是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并且呢，会同国资委召集了部分民营国有房地产企业和主要的商业银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鼓励啊那些优质的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房地产项目的兼并和收购，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兼并收购的金融服务，助力化解房地产风险，促进行业的出清。那有一些房地产企业表示呢，目前是兼并收购的较好时机，也正在实质性的洽谈多个并购项目。据悉，像招商蛇口、碧桂园等等企业已经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用于房地产项目的兼并和收购。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重头戏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二级市场。昨天的午后指数跌幅扩大，沪指跌幅超过1%，创业板指一度跌幅超过3%，盘面上呢是呈现了一个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啊。一方面呢，连板的股票持续受追捧，有很多股票涨幅都超过了10%。那另一方面呢，3000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昨天的成交额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3亿。那盘面上来看，像中药、新冠检测、房地产开发、工业大麻等等板块都是涨幅居前列的，云游戏、绿色电力、联化工、元宇宙、煤炭板块，这些可都是之前的明星板块啊，跌幅都是居前列的。那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是微跌1.07%，深成指跌幅2.01%，创业板指跌幅2.96%。北向资金的午后开始流出了，最终全天净流出达到了9.71亿，其中沪股通净流出14.41亿，深股通净流出了4.7亿。在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大盘还是两市都一直持续的向上走啊，而且是站上了整数的关口，在今年当中都没有怎么站上的。比如说啊，这个沪指呢是站到了最近以来的一个高位，但是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哎，是不是这个年末的行情又要来了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年将至了啊，大家这个今年的投资收益怎么样啊？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那马上就要到双节了，首先迎来的会是元旦，那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呢？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在我们今天资讯结束之后，我们的专家的一些意见啊，给大家一共参考。昨天呢，12月20号啊，在北京召开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第264场新发布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说呢，在元旦和春节期间啊，人流会变得流动会更加密切一些啊，也会更频繁。目前呢，也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所以做好首都的疫情防控呢至关重要，也倡导广大市民朋友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是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可以安心过好节。 再来关注北京的其他消息。最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约谈知乎网负责人，针对知乎网多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等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责令其立即整改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知乎网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的立案。那知乎网的负责人也表示呢，将深刻吸取教训，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在整改期间自行暂停相关功能。来自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有关负责人还强调说，网站平台应当切实履行其主体责任，健全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得为违法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台。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将进一步督促相关网站平台加强内部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服务，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今天要跟大家互动一下，一年将至，大家的这个收益怎么样啊？咱们有很多朋友都心态非常积极嘛。燕林说：“哎呀，今年呀，威力给自己发了个年终奖，这还挺好啊。”白猫黑猫说：“截止到目前我还赚着，但是呢，现在政策频发啊，到年底了也不好说还是不是能继续赚钱。”也有朋友这心态更洒脱。蓉蓉姐说：“股票没买过，赚钱的事儿不能想。”可以想一想吧，对吧？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大热点，那就是头部直播带货的主播薇娅。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昨天公布了对网名叫薇娅的网络主播黄薇偷逃税案件的处理情况。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坚决支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黄薇偷逃税案件，并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查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过调查，薇娅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其他少缴税款0.6亿。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薇娅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那在这个偷逃税案件爆出之后呢，薇娅以及薇娅的丈夫都是当天在微博发布了致歉信，表示税务部门发布加强直播行业从业人员税收管理通知以来，我针对税务问题进行了自查，同时呢积极配合了税务机关的调查。在自查和调查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确实在税务上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我深感愧疚，在此向公众致歉。我完全接受税务部门依法对我做出的相关处罚决定，并将积极筹措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缴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那就在罚款的消息爆出了大概几个小时之后啊，当天呢在淘宝 APP 上已经找不到了薇娅的直播间。对此呢，淘宝的客服表示，因为违反相关规定，该主播的账号已经被冻结了，但是店铺没有被封。大家也都知道，头部的主播除了薇娅之外，还有因带货出位的李佳琦。那在薇娅被罚的消息爆出之后，李佳琦的动向也引发了广大网民的特别关注。那对此呢，李佳琦的美万公司回应说，我们这个老老实实经营，本本分分直播，目前美万的经营一切正常。说完了薇娅这事儿，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APP 方面的消息啊。昨天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置中心最近呢是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有17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问题，涉及的 APP 呢有哈罗出行、58同城、开卷、和讯财道、 第一巴士驾考驾照准点学车、小雨农智、微师、基金从业资格考试题库、普向网、帮帮洗衣、易购、倒数纪念日、易通行、杨老板、花样搜索和中原直销银行这些 APP。 那针对上述情况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手机用户，首先要谨慎下载以上违法违规的 APP。大家可以查一查自己的手机上有没有这些 APP 啊。有一些 APP 呢相对来说垂直，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是普通大众手机上都会下的那些 APP， 比如说哈罗出行、五八同城等等，还有这个易通行。很多持二维码坐地铁的朋友啊，应该都会用过相关的 APP，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再来关注一个大家熟悉的企业蒙牛。最近呢，蒙牛宣布更换了 logo， 这是蒙牛22年来首次更换 logo。 新的 logo 呢是由曾设计出苹果 logo 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叫罗夫詹诺夫 Rob Janoff 亲自操刀，这也是这一位设计师第一次和中国的知名消费品牌合作。新的 logo 呢是以中国文字为筋骨，以内蒙古大草原为魂，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图文结构和基本的色调，主要是为了延续消费者的情感要素。但是呢，我特意把这个 logo 啊，这个新 logo 跟旧 logo 放在一块看了看，确实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图文结构，但是你要说真的有多大变化，还真的得仔细找一找呢。最后一条消息，咱们来关注一下快递啊。最近呢，有一条关于申通快递暴力分拣，申通干脆建议这个客户说，这我们做不到，你要不发顺丰吧啊。这个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的内容呢再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说这个拍摄视频者指责快递公司啊暴力分拣快递，就是扔啊摔啊等等在地上啊。而有一位快递员工呢则是怒怼这个拍摄视频的人，说你可以去发顺丰啊等等。那对此呢，申通快递也回应了，说申通东北大区将对违规的网点进行彻底的整顿，其成立的专项小组已于12月16号抵达网点调查核实，并约谈了承包区的负责人，根据相关规定对涉事承包区依予处罚，而对于个别言辞不当的第三方员工也已经解除合作。这个消息昨天在网上也是流传的非常火啊。那个视频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已经看到了，但是呢除了约谈这个承包区负责人辞退言辞不当的第三方员工之外，是不是要从核心上改善一下自己的企业经营呢？对不对？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关心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多次关注了。那目前这个整个快递行业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啊，无法给快递员以合理的劳动报酬，快递件量的增长跟他们之间的劳动报酬之间的增长并没有成完全的上升的态势，那这些问题才是根本的原因。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马上就要过完的2021年我们的两市、我们的大 A 股基本的一个走势，以及即将到来的双节，大家应该如何处理或者是处置自己的股票也好，还是现金也好啊。希望今天我们的嘉宾能够给大家一些建议，让大家也可以参考对照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来进行抉择。接下来是一小段片花，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行动力。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整个这一年啊，走势即将结束， A 股给大家带来了多少收益呢？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呀，这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飞鱼撒清晨说的，以及还有我们的老北京说了，说我今年啊靠新股中签小赚了一笔，不错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这整个过去的一年的 A 股行情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收益，哪些板块表现不错，哪些板块持续低迷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连线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申瑞，欢迎申瑞，你好。 嗯，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早上好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新进的新闻，那就是昨天我们看 LPR 一年期的报价呢是9个月之后降低了5个基点。咱们说这条消息呢，就肯定大家比较关注会不会对股市短期内有一个利好啊。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吧，你认为这条消息会对短期内的股市有一个向上提升的作用吗？ 这个至少说对地产类品种肯定是有一个利好，因为毕竟呢这一轮市场被看到，在四季度从11月11号之后的几次的这种拉升，包括在2星期前降准，实际上都办核心围绕其中一项就是这个房地产业，并且呢伴随着 LPR 什么呢，就是贷款利率啊，原来是3.85现在变3.8了啊，是这么一个数据。然后后边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现在是加速那个地产企业的整合，并且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啊，比如银行啊，对这地产金融服务，其中呢像这个招商蛇口啊，什么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地产公司啊，现在都是有这个意愿啊去重新整合，因为这个行业现在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之前就是无序竞争也好，或者低端现在包括一些降价竞争啊，造成了市场很多的一些不好的状态，所以说现在要是重新整合，并且从11月11号之后，我们看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对地产啊，包括这次我们看东北地区有些部分地对这地产低价一些相关的东西都提供了这样一个相应的保护和这个维稳的措施啊，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就涨得快不行，跌得太快也不行啊，这就是保证市场一个稳定。所以说 LPR 的现在这样一个降低来看的话，可以说是一套组合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除了降准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是2度降准，那然后是20个月以后，现在是 LPR 这块也是调低，并且通过很多的这样一个货币手段是释放流动性，实际上就保证国内的这样一个经济稳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非常简单，如果大家稍微了解的话，就我国3年前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这个三驾马车出口投资以及基建，对吧？那么实际上来说，后续的话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内循环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发达经济体啊，那特别是这些一线国家呀，实际上主要都是以内循环占 GDP 总数最大化，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近几年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推动了这样一个内循环。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为什么这个时候又开始降准呢？包括这个 LPR 下降呢，实际上就是保证内循环的一个活跃。因为可以看到从今年6到7月份以后啊，我们这个社会融资量，就是社会融资，就是大家贷款，就是发展这个动能，相比2020年下降，那开始出现回落，所以整个市场实际上一个回压。我们看股市也基本上从8月份以后开始是有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其次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就是如果大家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数据啊，每年一波动都知道，从12月中旬开始到2月中旬之前这2个月基本上是比较弱的。大家说为什么呢？因为都过节呢。那外国过的是这个12月25号到这个12月31号，大家都知道1月1号嘛， 西方圣诞节 这段时间，他们要过这个节。然后中国呢，一般1月底到2月，因为咱农历嘛，时间不是特别固定，所以就是1月底到2月初啊，基本上这段时间是要过春节。今年是2月初，对吧？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可以看到，不管是海外进口量，还是我国的这生产量，都是比较低，并且又是一个寒冬腊月，1月份，对吧？这个时候就比较冷的时间。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呢，实际上是出口相对弱的时间。那么再加这时间节，每年到这时候又是一个消费旺季期，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叫春节翘尾因素。如果按照农历来说的话呢，一年中消费量比较大的，那主要是春节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特别是近期啊，包括11月份以前的这段时间公布的一些消费数据，实际上并不是非常理想。所以说，保证国内的这种消费热情呢，以及相关的投资实业，因为马上现在要进入1月1号了，1月1号还有10来天，那什么呢？就是新的一个财政年，那么银行有大比例资金要去出来放贷，那放贷的时候，大家说你怎么贷呢？ 说我从基础的利率给你降了一些，那大家是不是贷款热情高一点啊？ 嗯， 然后并且现在提供什么以政府导向为主的，比如说对地产大型地产公司啊，比如说以上市公司 A 股的招商蛇口为主，现在已经公告了，后续其他一些公司会不会，我相信很多一些一线的前十大的地产公司多一半以上都会说，哎，我要出来去整合啊，去收这些东西，然后银行得提供，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一个一套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实际上从如果大家一直投资股市都知道，当时呢十一月初的时候跌得比较厉害，已经把年线跌漏了。但后边的话呢，一连串几次连续四周的时间啊，一直是有相应的利好，特别是针对核心就是地产行业， 对 啊，货币端呀，啊相应的政策呀，包括一些大型上市公司的一些表态啊，所以一路推到了又推到上周的3700，但是推到以后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毕竟嘛，这利好它是阶段性的，并且是一种修复性的，所以说这时候 它的动能持续的并不是特别的长， 对，所以就回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回落很正常。如果真的投资股市的朋友们，如果就这一两年啊进入 A 股的，你会发现什么？哎，市场好像和以前人说的不一样了。那以前都是什么呢？这个板块急涨急跌呀，这个牛短熊长啊，啊等等等等。但是发现这几年什么意思？是震荡上行。板块机会远远大于这个整体机会，也就是今年一年，咱不说别的，四个季度啊，每个季度至少有一个板块是翻倍的，也就是今年如果你做对了，你挣个五六倍没毛病。 但是 你 要做错了，什么都赚不上， 很正常的。 对 啊，对啊，就是这样。大家说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从今年年初啊，这个三月份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那时候来说什么，就是四月份之前，双碳。对吧？当时这会议周期提出了这碳达峰、碳排放，对吧？一波。然后我们说这个四月份到六月份呢，芯片啊，大家都知道铺天盖地的这个新闻， 芯片的新闻，对， 缺芯片，哪一轮涨的？六月份到十月份呢？哎，六月份到九月份，六七八九呢？资源，对吧？煤炭涨铁，特别煤炭价格涨出天际线了啊！从来没想过能涨这么多。期货那股票走的，包括有色金属两三倍，很正常。 嗯， 然后甭说这个四季度呢，大家说四季度没啥机会，真没机会吗？从十一月份，当时我那时候写文章，包括说这时候重点关注下游需求啊，开始出现这种成本的传导。 嗯， 中间的零配件，你看最近汽车零配件那涨的，哎呀，平均都是70%-80%，啊，好多品种100%-120%都出去了，涨得很快，一般三周左右就上去，啊，还是轮着涨，也不是一起涨，轮着涨，你说没机会吗？我还是拿出来比较典型的一些板块，还不用说其他的，很多细分的不说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市场愈发的形成什么呀，就是慢牛，就指数整体是上行的啊。但是呢，更多的机会存在于你得深挖在细分的行业之中啊。所以这是我们说整个现在从去年开始出现的一个核心的变化，特别是去年七月份以后啊，站上3200点以后，基本上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交易状态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实际上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说从青少年啊，青少年猖狂啊，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就是喜欢 all in 啊，就是喜欢全压啊，那时候就是真的啊，20年前的时候股市或者当时从90年以后，你发现市场特别喜欢什么，就是整个压上去啊，全部压上去，很年轻啊，很年轻力气盛。然后到现在呢，我们说从去年开始什么人入中年啊，比较稳健了，或者说绝对不会说把所有钱压上去。你想咱们听众朋友们正经说要去投资的，包括成年以后，谁没事说压上全部身家当赌徒？ 那不可能，不可能 了， 对，不可能。 对啊，所以你看发现 A 股现在已经是这样，都是局部拉升，整体向上，也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给自己做一个计划，说我今年目标是整体的这个工资水平什么向上。但是偶尔某一次的时候感觉，哎，这时候好，可能我就露一点什么这个外财，对吧，叫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嘛，对吧，我整个该吃吃该喝喝该做事做事情，但是偶尔有机会我来一把，对吧，它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 A 股现在实际上你发现从青少年无知啊，这个胆大妄为，变成什么中年的稳健，并且是见着好事来一次，并且是有涨有持啊，没有说现在整体的这种大涨了， 大起大落确实很少见， 对， 嗯， 就是指数上是非常少的。所以说你从现在这个方向来上，包括现在这政策啊，你刚问的这地产 LPR 啊， 嗯， 就是这借款利率啊，就贷款利率啊，啊，包括现在这个降准，实际上我们说今年两次， 从降准的预期来看，明年可能还有一次， 嗯、 对吧、 嗯？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它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什么呢？从原来以外循环为主，逐渐转换成内循环，所以保证国内的稳定性， 嗯、 对不对、 嗯？ 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内需品种走得非常好， 嗯，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但是呢，这种方向你说啊，只要内需好的我就一定去做，不，你还得是什么？全面的分析，比如举一简单例子啊、 嗯、 刚刚公布的数据啊，就是过去十年中啊，我说很多投资者特别喜欢做什么，做药、 嗯、 对吧， 药 一说就是银发经济啊、 嗯、 中国多少老人、 嗯、 对没错、 嗯、 刚刚公布的数据比如山东省2000多万老人，那中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只有新疆啊这个西藏啊，西藏是60岁以上的不到10%啊，65岁以上的不到差不多5%左右，自己看新的数据嘛。像大部分的咱们的这个东南亚或者一些省市都是20%左右了，那有的地方都超20%，那这银发经济未来每年按照%的增长，这很庞大呀。说这药是不是都得吃啊，都得涨，所以你看过去10年间药涨得非常凶悍啊，一路涨，有的股票是年年翻倍。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去翻，整个药很多在调整，为什么？根本改变了我们什么两票制啊，我们的这种集中采购，说白了今年咱们有没有听众是长期买这个药的、 嗯、 比如三高的、 嗯、 啊，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等、 嗯、 这种长期服用药物的，你发现是不是药整个价值回落很多呀， 嗯， 特别是什么像一些这个严重的或者包括癌症病的等等这些，你发现它是降低了，为什么呢，对不对、就是、 带量采购包括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让这药价呀大幅降低了， 没错、 嗯、 所以说你看这些药企预期没毛病啊，趋势也对，但是呢核心内部发生很多改变，但药现在好做吗？不好做， 嗯，相当不好做。今年药 方面的，对，所以说我们很多投资者一定要清楚，就是大环境大的一个基本预期，还有结合当下每年的不同预期。我们再说一件事，说现在如果从长期投资逻辑，未来的需求敞口在哪儿呢？我们说过去10年那叫什么城市化人口转移，原来是40%多的这个城市人口，现在已经50%以上了，10年中每年增加1%到2%，大家算算几千万人口要涌入城市，所以在过去10年中房地产强啊，这个家电强， 嗯， 然后呢这个酒啊强，对吧，这都是消费升级嘛， 嗯， 但是现在的状态什么呢，一定注意核心已经不是，但地产很多都要整合了要保护了、 嗯、 对吧，甚至、 嗯、 很多地方的这个大城市，实际上像北京为首吧，咱们北京的还在疏解北京压力，对吧，甚至人口有些往外转移一些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你还按照过去10年这种投资状态吗，地产吹空调喝酒难了， 嗯， 对吧，那你说未来的大发展什么呢，我们从政策从当下的需求缺口一定要注意，什么叫需求缺口啊，已存在要改变，也就是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什么存量，比如说用电的需求，对吧，我比如说汽车保有量，汽车很多呀，但是你每年都得有更新啊，有报废啊，但是未来变成什么新能源绿能，对不对，风能光伏还有什么水电势能包括核能，你完全往这方向走，不再是化石能源了，对吧，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那你说这需求长度有多大，并我们这看到每年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叫什么，叫用电量， 嗯，用电量， 对吧， 对的， 不管是工业农业还是我们的居民用电量，那用电量增加，那实际上是我们愿意消费，我们的基本的消费热情，我们的生产需求在上行，但是现在用电大家知道80%左右什么还是煤火，后续怎么样、 嗯、 大规模变成绿能，对吧，包括现在说的这个比较火的什么氢能，氢能现在什么状态呢，氢中国全球最大的氢产出国，但主要还是灰氢，什么叫灰氢，就是用石化这样的一些煤炭等等制氢啊，或者就辅料这样一个做氢，就是我在做其他时候的辅料出来的氢，它、 嗯、 主要这个、 嗯、 绿氢什么，就是风能太阳能这样一个发电叫电解水啊，稍微咱们上过中学的都知道 H2O 电解水变成氢气和氧气，然后燃烧完又变成水、 嗯， 这就是一个绿能循环，对吧、 嗯、对， 这是基本的化学原理吧，这些大家绝大部分只要咱们上过中学都知道这个化学公式，电解水未来怎么样，风能太阳能很多它可能不好弄，我直接就电解水了，那直接就未来加氢气了，就它是这样一个预期，就是绿氢要大比增加，现在不到1%，未来要大比增加，你说这叫什么，这叫敞口，这叫未来10年的大的趋势，所以说你从现在趋势来看，过去10年叫城市转移啊，叫这个生活品质提升，那现在也叫什么生活品质提升，叫什么城市化能源清洁，对吧，或者全国的这种就是金山绿水青山金山银山清洁化需求，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10年左右真正大的敞口是什么， 绿色能源， 嗯， 对吧？就跟过去十年中，你说做地产、做房子、做酒、做药，一路上涨一样的趋势。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什么叫做趋势。你问我说，现在马上2022年了啊，还有一多周、两周，那未来趋势什么？这是长口，叫长期趋势，对吧？ 嗯、 我们再说第二个长口、长期趋势什么呢？比如说像数字货币，我们所有的生活、我们所有的工作，你现在哪个没有明码标价？大部分、绝大部分、所有的你的任何事都明码标价了。你的每一分钟值多少钱，对吧？是不是这样？叫数字化，叫货币化。这是我们在这个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这非常清晰，变全球都是这样。那么你哪个样子能离开钱呢？对吧？包括现在大数据，前两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某一这个直播一姐罚了13亿，对吧？怎么查出他的？那么精准，你查到他的那个罚款了吗？杭州的这个税务局分了3笔罚款。非常清晰，你是几千万什么几个亿什么什么什么，非常清晰。为什么？包括在此之前一个月前还有很多这些所谓带货的也是非常精准的，都是大数据穿透。 嗯，没错。 包括现在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未来大的预期， 嗯， 这叫什么？真的，这才叫管理，这才叫宏观有效数据管理，加上自我循环。 嗯， 所以你看这状态来说，你说货币需求量大不大？我们相应的经济运行周期的这些数据采集大不大？我们的这种大数据分析需要不需要？你发现这个是未来敞口啊，因为我们现在基本的像 5G 啊网络普及已经是非常清晰，并后边是继续加大的。 对 啊，后边什么 6G 啊，甚至更多的。 对，目前已经在研究 6G 相关标准了。 对， 嗯， 所以说你说未来需求敞口什么？数字化。 嗯， 其中典型像数字货币。人民币数字化， 嗯， 这个不光国内，还对外循环有用的， 嗯， 对吧？绕开现有的这种缓慢的、陈旧的，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成立一种纸质化的国际货币结算手续，啊，很麻烦，因为我们是被人卡脖子的，那我怎么才能绕开呢？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需求敞口， 嗯， 所以你看到，如果你从投资的角度，从这个需求的角度来说的话，比如绿色能源，我们摆在这儿，汽车这么多， 嗯， 对吧？需求量这么大， 嗯， 全部从这个灰能、化石能源向这个绿能转变，这多大敞口？ 嗯， 每年要增加多少？然后我们再说后边的数字化，你现在生活全是数字化，对吧？包括看着直播呀，听着广播呀，等等的，咱们都是这样。那么你整个经济后边的这明码标价，你数字化，特别是金融数字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长轴，特别是人民币，这是主导性。 嗯，申瑞，刚才就我对，我们说两个啊，就是刚才说了两个，还是未来比较有希望的方向，大家呢可以关注关注，一个是消费缺口，另外的一个数字经济，包括刚才我们不断提到过的这个跟大数据相关的呀，跟整体的这个这个智慧城市啊相关的这些，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另外呢，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来说一说大家提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呢，燕林说，他说你看我今年的基金还是跑赢了大盘的，长线持有，看行业行情，股票呢是看行业行情而定。咱们再来说一下基金，包括最后我还希望你留半分钟到一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即将过的这个双节啊，是持币还是持股，这每年基本上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问题了啊。咱们先来说一下基金，然后最后剩一点时间，哎，对，说一下别的。 从过去的基金来说啊，什么基金最好呢？混合基金的长期表现，过去10年，从2011年到现在，基本上混合基金最好。为什么呢？因为股票型基金，包括偏股以及这个指数型基金，它的震荡是比较大的，回撤也是比较明显。 嗯， 什么是比较稳呢？就是分蓝操作，也就是混合类基金呢是什么？有一部分资金啊是做在债券上，虽然这段时间债券不错，另外一部分呢做的是股票上。所以这样的基金，如果从这个主动投资来说的话，是比较好的。被动投资啊，就是要做什么混合基金，它的稳定性更高。如果说做主动投资的话，我建议你直接选择上市直接交易的 ETF， 你看对行业就能看对股票一样，做对了挣的也很多。这是基金对大家的两个一个方向。变第三类什么意思？货币基金的收益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明年还有降低，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基金的三个方向点。 嗯， 混合最好是被动性的，主动性的看什么上市 ETF。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大众化的这种货币基金，大的收益预期仍然是在下滑期啊，这点是一定要注意。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刚才你说持币还是持股，我刚才实际上一开始就说了，现在市场上过去不一样了，你拿对了方向，持股绝对没问题啊。比如说过节消费等等这些短期的，那上降没问题。如果你拿错了，那大盘涨了你也不涨啊。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要知道所谓持币还是持股，它的最核心是什么？你所拿的是否已经给了你收益？ 嗯， 如果有收益，并且在继续收益增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向其他人看齐呢？ 其他买股票买亏了还在亏的时候，他肯定要减，你为什么向他看齐啊？对吧？我肯定要拿着呀。反过来，如果你是亏损的，人家在挣钱，那么你亏损还在向下，你为什么要拿股票？该换就换掉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不要是这个光这个纵向看自己持币持股啊，每年赚的，要横向对比，就是你的这个板块是否是在盈利的，这个才是你是否持币还是持股的唯一真理。 嗯， 这点是一定注意。 说的特别好啊，因为每年基本上我都会被问到这种类似的问题，究竟你哪一只股票哪一个行业的股票采用什么样的操作的策略，这实际上就是要根据它的市场表现来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的就某一个时段你要进行什么样的操作。这种操作的习惯其实还是有点太绝对了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性。 习惯的话什么呢？你要资金量大啊，每年这时候一般银行就会找你，哎，帮我存着定期时间节点吧，非常可以，是吧？看自己了，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说，感觉今年买基金好像比买个股收益稍微好一些。千寻说，目前也买了一只基金，王某某的基金啊，说是封闭基金，妥妥的亏了20多个点。然后也有朋友啊，这个很能自嘲，8216说，我怎么发现今天留言的都是赚钱的，那像我这种不赚钱的就不出来了吧。实际上现在啊，就是有如刚才申瑞所说，A 股呢已经从一个毛头小伙逐渐开始进入到了中青年的稳定状态，所以如果像我们刚才分析了很多的行业，能够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大家无论是买基金还是买股票，选对了方向，赚钱还是一件大概率的事情啊。 没错， 哎， 选对方向是第一要务。 对，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就只能跟申瑞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申瑞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总结啊。那我们在年后还可以再请您再做开篇，好吧？ 没问题，没问题。 哎， 好， 那就先挂线了，再见。 好，再见。 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您不见不散。另外呢，更多热点新闻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不禁指引我前行。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